其实要听到的是陈奕迅《明年今日》。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，或者我已不会存在，即使你不爱。 赵薇，表情、动作、语言。接下来，赵薇，表情、动作、语言。 我竟严重之外，根本不需要被爱，永远在床上发梦，余生都不会再悲哀。人总需要勇敢生存，我还是重新许愿，例如学会承受失恋。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，床褥都改变，如果有幸会面，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，惶惑地等待你出现。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，谁舍得改变，离开你六十年，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，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。生存，我还是重新许愿，例如学会承受失恋。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，床褥都改变，如果有幸会面，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，惶惑地等待你出现。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，谁舍得改变，离开你六十年，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，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。在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，竟花光所有运气，到这日才发现曾呼吸过空气。 以前学校里有一位老先生，出身世家，小时候体弱多病，有很多佣人服侍他。那很多年经历了一些磨难之后呢，他的娇生惯养的脾气还是没有改，在家里面饭来张口，养尊处优。而他的太太呢，性格很豪爽，非常能干，在厂里做工人，回家又照顾他，井井有条。我们一直说这是知识分子和工农成功结合的范例啊，其实后来才知道，太太比先生出身更大户人家。所以说女性啊，对于世间痛苦有更大的一种承受力，更灵活的适应力，更乐观的态度。赵薇，表情、动作、语言。 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故事都是新鲜。外面、里面、从前，充满所有画面。你的、我的感动，收在回忆里面。表情、动作、语言，折在相片里面。一直停在原点。

李克勤虽然唱过我不会唱歌，可是他的唱功还真的蛮棒的。刚刚听到的是他翻唱王菲的给自己的情书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本尊王菲演唱我也不想这样。 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，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。 理清一下头绪，